情，你稳坐绣楼，听奴婢慢慢的告诉你呀。 千情不忘，该信呐、啊。 你请他倒在书房，尹小姐她若是把这良心埋散，我的病啊，一定要命丧无常。说一句，叹一声泪如雨浆啊！提起来，你母女她同得了肝肠。且慢说呀，有情人就伤心难讲。

这几日来关键你那小姐起身不正坐卧不安，休些汤是半边，这是哪里说起？ 这 哪里说起？哪里说起？ 哎呀，老夫人，你听我跟你说嘛。 讲。 很早就起床甚早，起身摇花，也许现实现在带些失眠之症，也许神魂不安，这你也不就会怪呀、啊、你 趁他。 看望他受不了。

情深出现当救兵给翠微才得安详，谁晓得老夫人另有打算，论门户来回研究毁灭前言啊，夫人你二不改，既赖秦氏可又不打发他走，既然是续婚姻，夫人不愿，你不该叫他们有兄弟周旋。姑娘的闺中想啊，张郎的书官他们，一个是青春，一个是少年，相思成疾病，两情如线缠，如断丝连，你种下了根源。我问你，这些错你可叫谁来担当？ 这是相夫的生命难保啊！ 哎呀呀，老夫人呐、啊，既然他儿母已成舟，若不消灭此事，一来玷辱咱相夫家声，二来张生还在青春，满腹经纶，前途不可以限量。老夫人既然是个女人，再与他受辱，岂不是前功尽弃，反成恩将仇报？倘若倒在官厅啊，老夫人先有知家不言之罪，忘恩负义之言。况那张密咱崔府也算是门当户对，若不竖起小伙成的大事，就见我那小子须比张生，一可消灭有无，二可以德报德，三可言不失信，四可以义自信。老夫人心事大定，岂不以怒言为长尺乎？ 你一个蠢材说的倒也干净啊。 嗯，干净挨了一顿打，我要是说的不干净、 说的是啊，我若扯他当官念力，一来怪老身的家规不严，二来相夫的生命也是难保啊。今天这事就由他们了吧。哎，红娘 哟， 去唤那亲手见我。 哪一个呀？ 张生，那张生。 哎呀，老夫人，那我不敢去了。老夫人， 为何不敢去了？ 我要是去了，你又可是我传递消息了，这不是往前走上伸手不见了。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